让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下面这条消息对于生活当中比较懒惰而且不是特别喜欢洗衣服的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福音，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哈。最近呢，瑞士的一家公司发明了一款可以随身携带的洗衣设备，它不是洗衣机，而是一个内置超声波的换能器，只有普通肥皂大小的小东西，三步就能够帮你洗净衣服。把脏衣服放进水盆，然后倒入洗衣粉，放入洗衣设备，接通电源，30分钟搞定。对于常出差常旅游的朋友们来说，脏衣服这回有救了。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永远不再不再哭泣。

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都期待不期待，不要爱你 say goodbye， 不要再分开， 想让你明白，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的海。眼泪，自己那么用心，那么投入，到底为了谁？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在乎谁，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好让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过一些。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原地梦见你好几遍。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No， 每个女孩都期待有爱，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女孩都期待有爱 ，say goodbye， never make you cry， I'll treat you right， feel the love that close your eyes， baby。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有 期待，想让你明白，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的海。 人生应该随和而不随波，宽容而不迁就，别再为错过了什么而自以后悔。每天给自己一个笑脸，告诉自己要开心，因为比起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健康的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OK，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下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有情人能相聚，痴心可问天，是相守长千圈，岁岁年

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感触心伤，不爱一生情音乐乐淡淡不散。我会想他此刻做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现在何方。不念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前几节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 看不见。 明天你的口味在握着，在消失之前紧依对面，存活在碗里面不散不见。 之美修气质佳艺，注意事项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速达之美携程北侧二楼，注意事31590000。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直升啊，该爱就爱，该买就买，因为错过了年龄段，心境也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在30岁的时候买了一堆10岁舍不得玩的玩具，还有意义吗？在50岁的时候买了一个极地长裙，你还穿得出来吗？在60岁的时候找一个帅哥在身边，你还能够降得住吗？在70岁的时候再去旅行，你还受得了折腾吗？等等等等。所以呢，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等待必将失去，这就是人生。 你先怀疑我到底是否是事，你眼睛不看我，却看着我没见空气。如果不来你，我怎么会妒忌？莫非不甘失去，才想到尽最后努力，想到说对不起。知道曾经伤了你，记忆瞬间一夜一夜翻过去，这个你不是你，我当初的你。多少爱过的人却不可以变朋友，还是想到处不够却不回头，说出口我能够承受，若你不难受，我没有流泪的借口。别说从此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其实想到处不够却不回头，这温柔更像是诅咒。想到足够却不回头， 时候我能够承受，若你不难受，我没有流泪的借口，别说从此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其实想到处不够绝不回头，这温柔更像是诅咒，还爱你的我走到最后竟然一无所有， 人都存在开车接打手机、等红灯刷微博、微信的习惯，看似只是小毛病，但是非常的危险。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会严重分散和影响注意力。有数据显示啊，驾驶人边开车边发短信的时候，发生车祸的概率是正常驾驶时的23倍，驾驶人的反应时间会比正常情况慢35%。所以做事情要一心一意，开车更应如此哦。 总会听信自己的眼，掀开没有你的明天，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偷看照片中你我的画面，谁不曾为了情感就寸断，苦望不尽是世故道恋，早就明白可我心不甘，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 从我右边到底有多远，我们会不会变成失联，我拼命地追学着去飞，又怎能追上你的谎言， 又怎能

忽然间毫无缘故，再多的爱也不满足，想你的眉目想到迷糊，不知不觉让我中毒。忽然间很需要保护，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假如你退出，我只是说假如。我是不明白，太想看清楚，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呵护，反而连你的吻也留不住。我也不想这模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你的甜蜜变成我的痛苦，离开你有没有帮助？我也不想这模样起起伏伏，反正每段关系都是孤独。眼看感情变成一个包袱，不怪我太渴望得到你的 朋友，一日三餐无肉不欢哈。有些朋友说，我今天不开心，因为没有吃肉。这个说法最近还真的得到了证实。澳大利亚一项为期一年、涉及50,000人的研究发现，虽然素食者比肉食者身体健康，但是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因为和肉食者相比，素食者喝酒抽烟更少，运动更多，但是28%的素食者更容易出现恐慌症、焦虑症，而其抑郁症的发病率也比普通人高出了18%。所以如果你最近不快乐，是不是肉吃少了呢？当然如果你就是一个健康的素食者的话，也希望你能够通过其他的渠道，比如说听歌，来让自己的心里更加的快乐。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 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黑生命尽管有天我们都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想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对你说我爱你，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同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幸福与梦想是写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哟。 舍不得你，谁不在想着那个大话题，沉浸在的房间明天就忘记，见了面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唱着绝对不会冷清，把八个话题最带劲，见了面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高铁幻想自己是巨星，摘上太阳眼镜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哪里我还是有自信，我有不想开心留恋在家里，打扮的漂亮来去参加啊，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大快大快大啦，大快大快大快啦，大快大快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走好选择的路，比选择好走的路，你才能够拥有真正的自己。OK，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婷，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和你说声再会。哦哦哦 哦，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哦，相思无忧。